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9集《龙种三》。皇后走过来，在沈庙的身边坐了下来，端起一杯茶，笑道：“ 啊，夜里困得紧，有这样一杯茶倒是暖和多了。” 陶姑姑突然跪下身来说道：“ 娘娘，您如今还有心思喝茶吗？” 显得皇后一怔，说：“ 这是做什么呢？” 语气中却有淡淡的严厉。陶姑姑却是不为所动，依旧跪着，却是有一些悲愤，说：“ 静妃娘娘怀孕了呀，她怀着身孕还想陷害您，您这也要忍下去，这一生要忍到何时呢？” 这话确实有些逾越一个下人对主子的身份了。屋中本来上好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。沈庙眼观鼻，鼻观心，端着茶不说话，显得皇后说道：“ 秋水，你跟了本宫这么多年，本宫拿你做亲人，可你实在太逾矩了。” 陶姑姑不肯站起来。片刻后，显得皇后叹了口气，说：“ 罢了，卢静不晓得自己怀孕了。卢静的性子本宫清楚得很，若是怀孕了，断然不敢拿肚子里的孩子陷害本宫。她只会好好的护着龙种，不会让孩子出一点差错的。 可是如今静妃娘娘有了身孕是事实，娘娘也要为自己考虑啊。” 沈庙终于不再沉默了，他道：“陶姑姑话说的没错，静妃的事情须得好好考虑，倒也不全是为了皇后娘娘，便是卢家如今得局势，为了陛下，皇后娘娘也不能就这么作弊上官呢。”显得皇后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没有想到沈庙会在这个关头说话，不过很快又释然地笑了，说：“ 看来景行与你说了很多啊。起来吧，秋水。” 显得皇后对陶姑姑说道：“ 本宫不想说第二遍。” 这一句已经是命令的口吻了。陶姑姑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是站了起来。显得皇后看向沈庙：“ 让你看笑话了。秋水是本宫身边亲近的人，一心一意地为了本宫着想，说话未免急了些，不过心是好的。” 他叹了口气：“ 啊，其实本宫以前一直以为卢静是个蠢的，本宫不屑与他相争。如今看来，是本宫走了眼，卢静还是有些本事的，竟然能避开避子汤，怀上皇上的孩子。” 避子汤，沈庙心中一动，显得皇后就这么将宫中秘密告诉了他。事实上，知道的越多，往往越危险。那些晓得宫中阴私事情的人，最后都成了宫中的花肥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却觉得显得皇后与他说这些，只是因为想要告诉他，并不是因为他知道的多就提防他。“ 你是个聪明的，想来也是看到了，皇上在宫里没有子嗣，并不是因为那些妃嫔或是皇上自己的缘故，而是他们都会饮避子汤。这卢静原先也是饮过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何，她大约是用了什么法子吧，竟然怀了龙子。这大约是宫中头一个了。” 说罢，显得皇后又想到了什么，笑道：“ 或许也并不是第一个，本宫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，只是小产了。” 沈庙端着茶杯的手一颤，没有说话。陶姑姑听到这句话，眼圈有些发红。“ 皇上常常觉得你不好，因着他觉得景行是最好的，普通的姑娘便是个天仙，大约在他眼中都不值一提。当初景行说要娶一个名奇的姑娘， 皇上找人打听了许多你的事，听闻事情之后，便与本宫说你心肠狠毒。 显得皇后突然岔开话头，看向沈妙，说： 不过眼下看来，本宫倒是觉得你很善良。 沈妙不解，只听显得皇后又说道： 你明明很想问本宫孩子小产的事情，却怕引得本宫心中伤怀，所以忍着不问。 啊，臣妇只是不敢而已。 你可真是率真，景行找了个有趣的媳妇儿，本宫更加喜欢你了。其实事情都已经过了很久了，本宫也已经释然。当初本宫怀孕，卢静却在御厨做的点心里加了寒性的药草，只是一点点，本宫的孩子就没了。那时候卢静刚刚进宫，正是得宠，卢家看着，陛下便也只能小成大戒。本宫觉得自己与孩子着实没有缘分，便也罢了。 只是听着，沈妙便已经可以猜到其中撕心裂肺的痛苦。千生在明琦后宫之中，嫔妃为了帝王的宠爱互相争斗，后宫是女人的战场，而女人狠起来的时候，有时候甚至比男人还要可怕。有不少嫔妃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了牺牲品，而无论再如何狠毒灭恶的嫔妃，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刻，无一不是绝望哭嚎着。面前这个从容温和的显德皇后，是不是也曾经历过那种绝望的时候呢？伤疤要许久才会好，而伤疤的痛只有自己知道。最可恶的是，甚至都不能与孩子报仇，这又是为什么？ 你不要责怪陛下，也不要以为本宫很可怜。虽然本宫确实很可怜，但是本宫也是恶人。本宫在那一次小产之后，再也不能生孩子了，这辈子都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。所以皇上就让这后宫里的所有女人都不能生下他的子嗣。本宫不好，大家都不要好过。 沈妙怔住，因为显德皇后不能生孩子，所以永乐帝让宫里所有的女人都不能生孩子吗？那永乐帝应当是很喜欢显德皇后呀。可若是真的喜欢，又为什么会让显德皇后承受这么大的委屈？便是显德皇后不说不提，永乐帝自己也会很想手刃杀子祸首吧，又如何会将她作为自己的宠妃呢？沈妙只觉得这大梁皇室的秘密一点也不比明琦的少。显德皇后见他怔住的模样，突然笑了： 你倒是真的信了。陛下怎么会因为本宫的关系而放弃所有嫔妃的子嗣呢？景行能做到是因为景行的运气好，可是皇上运气不好，他是皇上啊。 这话里的意思可就多得多了，沈妙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接话。 不过你说的对，将来自然也该打算打算的。卢静这孩子来得巧，因为这孩子而暂且保他一条性命，可是卢家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。 显得皇后微微一笑，笑容舒耳，有些锋利起来。 孩子不能留。 御书房内，谢景行眸光冷淡，对着面前的帝王说道： 朕知道不能留，如果可以，朕希望现在就给他灌下一碗药。 永乐帝冷漠开口，仿佛要被他一碗药灌下去的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旁人。 你刚才怎么不灌？ 谢景行问得锋利。 情真不让， 永乐帝说道。情真是显德皇后的闺名，而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从永乐帝的嘴中说出来过了。半晌过后，谢景行才嘲讽一笑： 哼， 皇嫂一向心软，或许是因为可怜自己死去的骨肉。 谢渊， 这话似乎是触动到了永乐帝的痛处，他怒视着对方，可换来的却是谢景行一个漫不经心的笑容。他道， 所以现在要怎么做？卢静如何我不管，那孩子我也不想理会。卢家来了又走，铁定以为卢静肚子里的孩子是护身符，怎么送他们这份大礼呢？ 没有子嗣的皇帝突然有了唯一的子嗣，于是这唯一的子嗣就是救命稻草。不管永乐帝愿不愿意，这储君之位都落在静妃肚子中孩子的身上了。所以今日卢家的人来了，瞧见静妃有了身子，既没有吵闹也没有争执，很快就离开了。或许在他们眼中，显得皇后的皇后之位就要很快没有了，他们怜悯都还来不及，就更不会不依不饶，全当是他们仁慈，做做好事吧。这样高枕无忧，可是事实呢？自古以来就有四个字，世事难料。 卢家总是忘了一件事，你我都姓谢，身上流着谢家的血，而谢家人都是无情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